哦哦，我牵着你到树下逛，那里都是我梦想。 最近情绪很高，每天看新闻都会

些，对此开拓这一出戏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带着这个无尽的领域，地球被覆盖进来，所有绿色被输入，我的 wonderful world， 爱感情没来临，来自生命唤醒和敬拜需要，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， It's MIA 大声火星航班，来自火星情报局。I got your melody。

人生不断别再留恋，跟期待发现说拜拜，要静静哭得痛快，地球人转动转自转，我的世界自己主宰， 不让谁将我们冲散，不怕

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嫁给十年后 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。